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8，随记二。高祖文皇帝上之下。开皇十二年春，二月己巳，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。国子博士何陀与尚书右仆射批公苏威争议事，机不相能。微子奎为太子通事舍人，少敏辩，有盛名，士大夫多附之。即议月，奎与妥各有所持，召百僚属其所同。百僚以微故，同魁者十八九。托会曰：吾席间寒帐四十余年，反为昨暮儿之所屈也。遂奏微于礼部尚书卢凯、吏部侍郎薛道衡、尚书右丞王弘、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，省中呼弘为世子，同和为叔，言二人如微之子弟也。复言微以屈道任其从父弟撤宿网贸为官等数事，上命蜀王秀、上柱国余庆泽等杂案之，事颇有状，上大怒。秋七月乙巳，为作免官爵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就地，卢凯除名。知名之事，作威得罪者百余人。初，周氏以来选无清浊，即凯设吏部，与薛道衡甄别事流，故设朋党之谤，以致得罪。未及，上曰：苏威德性者，但为人所恶耳。命之通缉。威好利条章，每岁则民间五品不逊。或答云：馆内无五品之家。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，又为余粮部，御史有无相善。民部侍郎郎茂以为繁迂不及，皆奏罢之。茂姬之子也，常为魏国令。有民张元玉兄弟不睦，常为请加严刑。茂曰：元玉兄弟本相增吉，又作得罪，迷意其愤，非化民之意也，乃徐欲之以义。元玉等各感悔，顿首请罪，遂相亲睦，称为有替。己巳，上享太庙。人参会日有食之。帝以天下用虑者多喘薄，罪同论议。八月甲戌，至株洲死罪不得折绝，悉以大礼按复，事尽，然后上省奏裁。冬十月壬午，上享太庙。十一月辛亥，祀南郊。己未，新义公韩秦虎卒。十二月已酉，以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，与高炯专掌朝政。素性疏辩，高下在心，朝臣之内颇推高炯，敬牛弘，后接薛道衡，是苏威 灭汝也。自于朝贵，多倍伶俐，其才艺风调优于迥，至于推诚体国，处务平当，有宰相识度，不如迥远矣。又领军大将军贺若弼，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，每以宰相自诩，继而杨素为仆射，弼仍为将军，甚不平，行于颜色，由是作免官，愿望愈甚，久之上下必遇，谓之曰：我以高迥、杨素为宰相，汝每畅言曰：此二人为堪淡饭耳，是何意也？必曰：迥，臣之故人；素，臣旧子。臣并知其为人，诚有此语。公卿奏毕愿望，罪当死。上曰：臣下守法不疑，公可自求活理。毕曰：臣是至尊威灵，将八千兵渡江，擒陈叔宝，且以此忘活。上曰：此以格外重赏，何用追论？毕曰：臣已蒙格外重赏，今还格外忘活。继而上低回数日，悉其功，特令除名。遂于复其爵位，上亦记之，不复任使。然每宴赐，遇之甚厚。有司上言：府藏皆满，无所容，积于郎武。帝曰：朕既薄赋于民，又大经赐用，何得而也？对曰：入者常多于出，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，增无减损。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。诏曰：宁积于人，无藏府库。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，兵减半功，调全免，使天下户口遂增，京府及三河地少而人众，衣食不及，帝乃发使四出，均天下之田，其辖乡每丁才至二十亩，老少又少焉。十三年春正月壬子，上巳感生帝。壬戌，行幸齐州。二月丙午，赵营仁寿宫于齐州之北，使杨素兼之。素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简教将作大将，既是封得仪为土木剑，于是移山阴谷以立宫殿，重台垒榭，婉转相主，一使延吉，丁夫多死，皮顿颠扑，推田坑坎，复以土石，因而筑为平地，死者以万数。丁亥，上至自齐州。己卯，立皇孙简为豫章王，简广之子也。丁酉，至死甲不得藏，韦后图谶。秋七月戊辰会，日有食之。是岁，上命礼部尚书牛弘等以明堂制度， 宇文恺献明堂墓样，上命有司归度安业礼地，将立之，而诸如异议，久之不决，乃罢之。上之灭陈也，以陈叔宝屏风赐突厥大义公主。公主以其宗国之父，心肠不平，书屏风，为师叙陈王以自祭，上闻而恶之，礼赐剑帛。彭公刘昶先上周公主，刘仁阳亲亡入突厥，诈言昶欲与其妻作乱公随，遣亲密告大义公主，发兵扰边。都兰可汗信之，乃不修直贡，颇为边患。上遣车骑将军长孙成始于突厥，为观察之。公主见成，言辞不逊。又遣所司胡人安遂嘉与杨亲计议，山获都兰。成至京师，俱以状闻。上遣成往所亲，都兰不语，曰：“简教客内无此色人。”成乃录其达官，知亲所在，夜掩获之，以示都兰。因发公主私事，国人大以为耻。都兰执安遂嘉等，并以赴城。上大喜，嘉授开府仪同三司，仍遣入突厥废公主。内史侍郎裴矩请说都兰使杀公主，使处罗侯之子冉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，遣使求婚。上使裴矩谓之曰：“当杀大义公主，乃许婚。”突利复赠之于都兰，都兰因发怒，杀公主，更表请婚，朝议将许之。长孙成曰：“臣官庸于吕，反复无信，只以与殿爵有隙，所以欲依以国家，虽与为婚，终当叛去。今若得上公主，成及威灵，殿爵冉干必受其征发，强而更反，后恐难图。且冉干者，处罗侯之子，素有成款，于今两代前起通婚，不如许之，朝令难喜，兵少力弱，亦可抚训，使敌拥于驴，以为边汉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复遣成未遇冉干，许上公主。牛弘使协律郎范阳祖孝孙等参定雅乐，从陈阳山太守毛爽守京房律法，不管飞灰，顺乐皆宴。有每律生五音，十二律为六十音，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音，分值一岁之日以配七音，而玄香为公之法由是著名。弘等乃奏请复用玄公法，上犹记何妥之言，祝弘奏下，不听作玄公，但用黄中义公。于是弘等复为奏，复顺上意，其前代金石并销毁之，以息异议。弘等又作五五，以向隋之功德，焦妙想用一调， 营器用五调。旧宫稍尽，其余声律皆不复通。十四年春三月，月成。夏四月乙丑，照行新月。且曰：民间音乐流辟日久，弃其旧体，静造繁生，宜加禁约，勿存其本。万宝常听太常所奏乐，泫然泣曰：乐声淫厉而哀，天下不久将尽。十四海全盛，闻者皆谓不然。大业之末，其言足厌。宝常贫而无子，久之竟饿死。且死，悉取其书烧之，曰：用此何为？先是，台省府寺及诸州皆至公谢前，收悉取己。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，官司出举兴生，烦扰百姓，败损风俗，请皆禁止，己地以迎农，尚从之。六月丁卯，始诏公卿以下皆己植田，无德至生，与民争利。秋七月乙未，以批公苏威为纳言。初，张宾利继行，广平刘孝孙、冀州秀才刘拙并言其师。宾方有宠于上，刘辉附会之，共短孝孙，斥罢之。后宾卒，孝孙为叶县丞，委官入京，上其事，召刘植太史，累年不调，乃报其书，使弟子于趁来以阙下，伏而痛哭。执法居而奏之，帝亦焉，以问国子祭酒何妥，妥言其善。乃遣与宾利比较短长，执太史渤海张昼玄与孝孙共短宾利，议论风起，久之不定。上令参问日时事，杨素等奏，太史凡奏日时二十又五，率皆无厌。昼玄所克，前后妙众，孝孙所克，厌意过半。于是上引孝孙、昼玄等亲自烙赖。孝孙请先斩刘辉，乃可定立，帝不义，又罢之。孝孙寻卒，关中大旱，民饥，上前左右视民时，得豆蟹杂糠以献，上流涕以示群臣，身自救责，未至不欲酒肉，待将一击。八年辛未，上率民救食于洛阳，敕斥后不得辄有驱逼，男女参测于帐位之间，欲扶老携幼者，则饮马避之，未免而去。至艰险之处，见负担者，令左右扶助之。冬闰十月甲寅，诏以其良臣宗嗣废爵，命高仁英、萧从、陈叔宝以时修纪，所需器物有司己之。陈叔宝从地登芒山，试饮，赋诗曰：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地居。 太平无以报，愿上东风书。并表请封禅，帝幽诏答之。他日复试宴，即出，帝慕之曰：“此拜岂不有久？以作诗之功，何如思安时事？若贺若弼渡京口，鄙人密起告急，叔宝饮酒，遂不知醒。高炯至日，犹见起在床下，未开封，此诚可笑，盖天亡之也。昔服侍征伐所得国，皆荣贵其主，苟欲求名，不知为天命，与之官乃为天也。”齐州刺史卢奔作民饥避民跳，除名。帝后复欲授以一州，奔对照失旨，又有怨言，帝大怒，遂不用。皇太子谓言：“此辈并有左命功，虽性性清闲，诚不可弃。”帝曰：“我亦屈之，全其命也。唯刘访、郑义、卢奔、柳球、黄甫济等，则我不至此。然此等皆反复子也，当周宣帝时，以无赖德性，及帝大见，言之以等，请以赵王辅政，此被行诈，故命于我。我将为政，又欲乱之，故仿谋大逆，亦为巫蛊。如奔之力，皆不满志，任之则不逊，治之则怨妄，自为难信，非我弃之。众人见此，为我薄于功臣，死不然矣。”奔遂废，卒于家。晋王广率百官抗表，故请封禅。帝令牛弘创定遗著，既成，帝视之曰：“兹事体大，朕何得以堪之？但当东巡，引志祭泰山耳。”十二月乙未，车驾东巡。上号击响小树，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曰：“甲寅乙卯，天地之合也。今兹甲寅之年，以辛酉朔旦冬至，来年乙卯，以甲子夏至，冬至阳始，交天之日，即至尊本命；夏至阴始，四帝之辰，即皇后本命。至尊得病前之富裕，皇后人同帝之载养，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。”上大悦，赐物五百段，即义之孙也。员外散骑侍郎王绍言：“上有龙颜代干之表，指示群臣。”上悦，拜著作郎。绍前后上表，言：“上受命福瑞甚重，又采民间歌谣，引图书谶纬，郡职佛经，回忆文字，屈家巫事，撰黄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，上令宣示天下。”绍及诸州朝集，使冠首焚香而读之，曲折其声，有如歌咏。 经设巡硕，变而后罢。上一喜，前后赏赐优洽。十五年春正月壬戌，车驾遁齐州。庚午，围坛于泰山，柴燎祭天，以岁旱谢迁就，礼如南郊，有亲寺青地坛，赦天下。二月丙辰，守天下兵器，敢私造者作之。关中援边不在其力。三月己未，至自东巡。仁寿宫城，丁亥，上幸仁寿宫，时天暑，一夫死者相赐于道。杨素喜焚除之，上闻之不悦，及至见制度壮丽，大怒曰：“杨素担民力为离宫，为吾结怨天下。”素闻之，惶恐，屡获遣，以告封德仪，曰：“公勿忧，此皇后至，必有恩诏。”明日，上果召素入对。独孤后烙之曰：“公之无夫妇老，无以自娱，胜是此公，岂非忠孝？赐钱百万，仅捐三千段。素富贵恃才，多所领武，为赏重得宜，每引之与论宰相职务，终日忘倦。因抚其床曰：‘封狼必须俱无此作。’屡见于帝，帝擢为内史舍人。夏四月己丑朔，赦天下。六月戊子，诏早抵柱。庚寅，相州刺史窦卢通共灵文部，命焚之于朝堂。秋七月，纳言苏威作从此泰山不敬，免，俄而复位。上谓群臣曰：“世人言苏威诈清，加累金玉，此妄言也。然其性狠戾，不切事要，求名太甚，从己则悦，为之必怒，此其大病耳。”戊寅，上至自仁寿宫。冬十月戊子，以吏部尚书韦士康为荆州总管。士康，光之弟也，何敬千数，在吏部十余年，时称廉平，常有止足之志，谓子弟曰：“路岂虚多，房满则退，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辞。”因恳起骸骨，帝不许，使镇荆州。使天下唯有四总管，兵阳一京，以晋秦蜀三王及士康为之，当时以为荣。十一月辛酉，上幸温汤。十二月戊子，敕，到边梁一升以上，皆斩，仍即没其家。己丑，召文武官以四考授待。汴州刺史灵狐熙来朝，考绩为天下之最，赐帛300匹，颁告天下。熙，整之子也。十六年春正月丁亥，以皇孙玉为平原王， 云为安城王，夷为安平王，客为襄城王，该为高阳王，韶为建安王，迥为颍川王，皆永之子也。夏六月甲午，出至工商不得仕进。秋八月丙戌，诏决死罪者三奏，然后行刑。冬十月己丑，上幸长春宫。十一月壬子，还长安。党项寇惠州，诏发陇西兵讨降之。帝以光化公主起突遇魂可汗侍服，侍服上表请称公主为天后，上不许。十七年春二月癸未，太平公史万岁即南宁羌，平之。初，梁瑞之客王谦也，西南夷辽莫不归附，为南宁州酋帅篡镇，事远不服。瑞上书以为，南宁州汉是臧科之地，户口殷重，金宝富饶。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为湘东王，征赴荆州，属东夏上族，魏皇远略。土民篡赞，遂窃据一方，国家遥受刺史，其子镇相承至今，而镇陈礼多亏，共赴不入，其因平蜀之众略定南宁。其后南宁夷篡完来降，拜昆州刺史，继而复叛，乃以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，率众击之，入自清陵川，至于南中，夷人前后屯聚要害，万岁皆击破之，过诸葛亮济公碑，渡西尔河，入渠烂川，行千余里，破其三十余步，虏获男女二万余口。诸夷大惧，遣使请降，献明珠净寸，于是乐时宋美随德。万岁请将篡完入朝，诏许之。篡完因有二心，不欲意却，虏万岁以金宝。万岁于是舍完而还。庚寅，上幸仁寿宫。贵州李帅李光世作乱，帝遣上柱国王世基与前贵州总管周法上讨之。法上发岭南兵，世基发岭北兵，聚会引州。世基所部御帐不能进，遁于衡州，法上独讨之。光世战败，率净兵走保白石洞，法上大获家口。其党有来降者，辄以妻子还之。居旬日，降者数千人。光世众溃而走，追斩之。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愁募兵讨光世，朝欲降其党莫崇等，承制属首领为州县官，愁妥之兄子也。上以岭南一月朔反，以汴州刺史灵狐熙为贵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，许以便宜从事。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， 喜至部，大弘恩信。其西洞渠帅更相谓曰：“秦时总管皆以兵威相携，今者乃以守教相遇，我辈岂可为乎？”于是相帅归附。先是，州县升耿，长吏多不得之官，既正于总管府，喜西遣之，未见诚意，开设学校。华夷感化焉。李帅宁猛力在陈氏以据南海，遂因而辅之，拜安州刺史。猛力事显骄惧，未尝参谒，习欲以恩信。猛力感之，亦服请谒，不敢为非。喜奏改安州为钦州，帝以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，事难克举。三月丙辰，诏诸司论属官罪，有律轻情重者，听于律外斟酌决杖。于是上下相驱，叠行垂楚，以残暴为干能，以守法为懦弱。帝以盗贼繁多，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，或三人共盗一瓜，事发即死。于是行旅皆宴其早宿，天下凛凛。有数人皆执事而谓之曰：“吾岂求财者也，但为往人来耳。”而为我奏至尊，自古以来体国立法，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，而不为我以闻，吾更来，而属无类矣。帝闻之，未停此法。帝常诚怒，欲以六月杖杀人。大理少卿河东赵绰故正曰：“既夏之月，天地成长数类，不可以此时诛杀。”帝报曰：“六月虽曰生长，此时必有雷霆，我择天而行，有何不可？”遂杀之。大理掌故来况上言大理官司太宽，帝以广为中职，遣美旦于五品行中参见。况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图囚，帝使信臣推验，初无阿屈，帝怒，命斩之。绰故正，以为况不合死，帝服衣入阁。绰狡言：“臣更不理况，自有他事，未及奏闻。”帝命引入阁。绰再拜请曰：“臣有死罪三，臣为大理少卿，不能治愈掌故，使况触挂天刑一也。求不合死，而臣不能死证二也。臣本无他事，而妄言求入三也。”帝解言，会独孤后在座，命赐绰二金杯酒，并杯赐之。况因免死，徙广州。萧摩诃子势略在江南作乱，摩诃当从坐。上曰：“势略年未二十，以何能为？以其名将之子，为人所逼耳。”因赦摩诃。 绰固见不可，尚不能夺。欲绰去而射之，因命绰退时。绰曰：“臣奏欲未决，不敢退。”上曰：“大理其未振，特设摩诃也。”因命左右视之。刑部侍郎心胆常意非坤，俗云立官，上以为压骨，将斩之。绰曰：“法不当死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上怒甚，曰：“清晰心胆而不自惜也。”命引绰斩之。绰曰：“陛下宁杀臣，不可杀心胆。”至朝堂，解衣当斩。上使人谓绰曰：“竟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执法一心，不敢惜死。”上拂衣而入，良久乃释之。明日谢绰，烙免之，赐物300段。时尚进行恶钱，有二人在世以恶钱一毫者，武侯只以闻，上令悉斩之。绰进谏曰：“此人所作当杖，杀之非法。”上曰：“不管轻视。”绰曰：“陛下不以臣愚案置在法司，欲妄杀人，岂得不关臣事？”上曰：“汉大幕，不动者当退。”对曰：“臣妄感天心，何论动幕？”上复曰：“绰更者热则治之，天子之威与相错也。”绰拜而一前，喝之不肯退。上遂入。至书侍御史柳玉复上奏切见，上乃止。上以绰有诚直之心，每引入阁中，或欲上与皇后同榻，即呼绰坐，评论得失，前后赏赐万计。与大理卿薛胄同时，具名评述。然胄断狱以情，而绰守法，俱为称职。胄端之子也。帝晚节用法益郡。御史于元日不合五官一见之不齐者，帝曰：“尔为御史，纵舍自由。”命杀之。谏议大夫毛思祖谏，又杀之。将作四成以客脉捐持碗，武库另以蜀亭荒芜，左右出使，或受木宰马鞭鹦鹉，帝察之，并亲临斩之。帝既喜怒不横，不复依准科律，信任杨素。素复任情不平，与鸿胪少卿陈言有隙，常经翻客馆，庭中有马使，有众仆于毡上出仆，以白帝。帝大怒，主客令及出仆者皆杖杀之，垂陈言击死。帝遣亲卫大都督长安屈突通往陇西检复群牧，得隐匿马20000余匹。帝大怒，将斩太仆卿慕容希达及诸监官1500人。通谏曰：“人命至重， 陛下奈何以畜产之故杀千幼于人？臣敢以死请。”帝瞋目斥之。统又顿首曰：“臣一身愤死，久陛下改千余人命。”帝感悟曰：“朕之不明以至于此，赖有卿忠言耳。”于是悉达等皆减死论，卓通为左武侯将军。上柱国刘长与帝有旧，帝甚亲之。其子居士任侠不遵法度，硕有罪，上以场故每原之。居士转骄字，取公卿子弟雄健者，则将至家，以车轮阔其颈而傍之，待死能不屈者，称为壮士，士而与交。党羽300人，殴击路人，多所侵夺，至于公卿非主，莫敢与教。或告居士谋为不轨，帝怒，斩之。公卿子弟作居士除名者甚众。杨素、牛弘等复见张昼玄立树，上令杨素与树数人立议61事，皆旧法久难通者，令刘辉等与昼玄等辨析，辉渡口一无所答，昼玄通者54。上乃拜昼玄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，赐物千段，令参定心术。至是昼玄立成。下四月戊寅，照颁新历。前造历者刘辉四人并除名。秋七月，贵州人李世贤反，上亦讨之，诸将数人请行，上不许。故右武侯大将军于庆泽曰：“位居宰相，绝乃上功，国家有贼，遂无行义，何也？”庆泽拜谢，恐惧，乃以庆泽为贵州道行军总管，讨平之。秦王俊有人数，喜佛教，常请为沙门，不许。即为兵州总管，建号奢侈，违越制度，圣治公事。俊号内，其非崔氏、洪度之妹也，姓杜，于瓜中禁毒，由是得疾，征还京师。上以其奢纵，丁亥免郡官，以王就地。崔妃以独王废爵，赐死于家。左武卫将军刘生谏曰：“秦王非有他过，但废官务迎谢赦而已，臣未可容。”上曰：“法不可为。”杨素谏曰：“秦王之过不应至此，愿陛下降之。”上曰：“我是武儿之父，非赵民之父，若如公义，何不别置天子而虑？以周公之为人，上诸管蔡，我诚不及周公远矣，安能窥法乎？”卒不许。戊戌，突厥突利可汗来逆女，上设之太常，教习6里，弃以宗女安邑公主。 上欲离间都兰，故特厚其礼，遣太常卿牛弘、纳言苏威、民部尚书胡律孝卿相继为使。突利本居北方，即上主长孙成率其率师南徙，居渡金旧镇，赐赖优厚。都兰怒曰：“我大可汗也，反不如染干。”于是朝贡遂绝，气来超略边鄙。突利四肢动静，折遣奏闻，由是边鄙每先有备。九月甲申，上至自仁寿宫，何愁之自岭南还也，宁猛力请随愁入朝。愁见其疾笃，遣还钦州，与之约曰：“八九月间可以京师相见。”使还，奏状，上意不意。冬十月，猛力病卒，上谓愁曰：“汝前不降猛力来，今竟死矣。”愁曰：“猛力与臣曰，假令身死，当遣子入室。越人性直，其子必来。”猛力临终，果借其子长真曰：“我与大使约，不可失信，汝葬我毕，宜即登陆。”长真四为刺史，如言入朝。上大悦曰：“何愁助信蛮夷，乃至于此。”鲁公于庆泽之讨李世贤也，以父弟赵石柱为随府长史。石柱通于庆泽爱妾，恐事泄，乃宣言庆泽不欲此行。上闻之，礼赐甚薄。庆泽还，至潭州临桂岭，观眺山川形势，曰：“此城险固，加以足粮，若守得其人，攻不可拔。”使石柱持以京师奏事，观上颜色。石柱因告庆泽谋反，下有司暗验。十二月壬子，庆泽作死，拜石柱为柱国。高黎王汤闻陈王，大惧，置兵击鼓为据守之策。是岁，赏赐汤玺书，则以虽称藩赋，成节未尽，且曰：“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，今若处亡，不可虚治，终须更选官署，就彼安抚。王若喜心一行，率由宪章，即是朕之良臣，何劳别遣才宴？王位辽水之广，何如长江？高黎之人多少臣国，朕若不存韩愈，则亡前迁，命一将军，何待多利？殷勤小事，许王自心耳。”汤得书，惶恐，将奉表陈谢，会病卒。子元嗣立，赏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辽东宫。元奉表谢恩，因请封王，上许之。突遇魂大乱，国人杀士服，立其弟符允为主， 遣使陈费力之事，并谢专命之罪，且请依俗上主，上从之。自是朝贡遂至。18年春2月甲辰，上幸仁寿宫，高黎王元率漠河之众万余寇辽西，瀛州总管韦冲击走之，上闻而大怒，以嗣以汉王良、王世基并为行军元帅，将水陆30万伐高黎，以尚书左仆射高炯为汉王长史，周罗侯为水军总管。延州刺史独孤陀有婢曰徐阿尼，是猫鬼，能使之杀人，云每杀人则死家财物前移于续猫鬼家。会独孤后及杨素妻正是具有疾，以皆曰猫鬼疾也，上以驼后之一母弟，驼妻杨素一母妹，由是一驼所为，令高炯等杂志之，俱得其实。上怒，令以独车载驼夫妻，将赐死。独孤后3日不食，谓之请命曰：驼若度政害民者，且不敢言，今作为妾身，敢请其命。驼弟思勋侍郎长亦却求哀，于是免驼死，除名为民，以其妻杨氏为尼。先是有人送其母为猫鬼所杀者，上以为妖妄，怒而遣之。至是诏诸被送行猫鬼家。夏4月辛亥，诏许猫鬼蛊毒压昧野道之家，并投于四邑。6月丙寅，下诏处高黎王元官爵。汉王亮军出临榆关，执水老，溃运不济，军中乏食，富裕极易。周罗侯自东来泛海区平壤城，亦遭风，船多漂没。秋9月己丑，失还，死者18-9。高黎王元以黄惧遣使谢罪，上表称辽东粪土尘缘，上于是罢兵，待之如初。百济王昌遣使奉表，请为君导，抵下诏，欲以高黎服罪，朕以赦之，不可治罚。后其使而遣之，高黎颇知其事，以兵侵略其境。辛卯，上至自仁寿宫。冬11月癸未，上祀南郊。12月，自京师至仁寿宫，至行宫时又2所。南宁一篡完复返，蜀王秀奏，使万岁受禄纵贼，致生边患。上则万岁，万岁抵拦，上怒，命斩之。高炯及左卫大将军袁民等故请曰：万岁雄略过人，将士乐为制敌，虽古名将未能过也。上意少解，于是除名为民。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，赦天下。二月甲寅，上幸仁寿宫。突厥突利可汗因长孙成奏言都兰可汗做工具，欲攻大同城，诏以汉王亮为元帅，尚书左仆射高炯出朔州道，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，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以击都兰，皆取汉王节度，然汉王竟不临戎。都兰闻之，与达头可汗结盟，合兵演习突利，大战长城下，突利大败，都兰尽杀其兄弟子侄，遂渡河入魏州。突利部落散亡，也与长孙成以五骑南走，避旦行百余里，收得数百骑。突利与其下谋曰：今兵败入朝，亦降人耳，大隋天子岂离我乎？殿爵虽来，本无冤系，若往投之，必相存计。成知之，密遣使者入抚远镇，领速举封。突利见四封俱发，以问成。成代之曰：成高地窘，必遥见贼来，我国家法，若贼少举二封，来多举三封，大逼举四封，必见贼多而又近耳。突利大惧，谓其众曰：追兵已逼，且可投城。即入阵，成留其达官执事领其众，自将突利持役入朝。下四月丁酉，突利至长安，帝大喜，以成为左勋卫骠骑将军，持节护突厥，上令突利与都兰使者因投特勒相辩捷，突利辞职，上乃后代之。都兰帝欲速六弃其妻子，与突利归朝，上加之，使突利多为之珍宝以慰其心。高炯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，至足离山，与突厥遇，交战七日，大破之，追奔至乞伏泊，复破之，虏千余口，杂畜万计。突厥复大举而至，众卿为方阵，四面俱战，凡五日，会高炯大兵至，合击之，突厥败走，追渡白道，于秦山七百余里而还。杨素军与达头遇，先是诸将与突厥战，虑其骑兵奔突，皆以戎车步骑相参，设鹿角为方阵，计在其内。素曰：此乃自固之道，未足以取胜也。于是西除旧法，领诸军为祭阵。达头闻之，大喜曰：天赐我也。下马仰天而拜，率祭兵十余万直前。上仪同三司周罗侯曰：贼阵未整，请击之。率精骑逆战，素以大兵击之，突厥大败。达头披重创而遁，杀伤不可生计，其众嚎哭而去。 六月丁酉，以豫章王翦为内史令，宜阳公主王氏姬为凉州总管。其亲信安定皇甫孝协有罪，力捕之。王抵氏姬，氏姬不纳。孝协配防贵州，因上辩称氏姬常令道人向其跪否，道人答曰：“公当为国主，又将之凉州。”其所亲谓氏姬曰：“河西天下精兵处，可图大事。”氏姬曰：“凉州土旷人稀，非用武之国。”氏姬作诸，拜孝协上大将军。独孤后姓妒忌，后宫莫敢进御。尉迟迥女孙有美色，先没宫中，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，因得幸。后四上听朝，因杀之，上由是大怒，单骑从院中出，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。高迥、杨素等追及上，叩马苦谏。上太息曰：“吾贵为天子，不得自由。”高迥曰：“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？”上亦少解，驻马良久，中夜方还宫。后四上于阁内，及至，后流涕拜谢。迥素等和解之，饮置酒即欢。先是，后以高迥复之家客，甚见亲礼。至是，文迥为己为一妇人，遂贤之。使太子勇失爱于上，前有废立之志，从容为迥曰：“有神告晋王妃，炎王必有天下，若之何？”迥长跪曰：“长幼有序，岂可废乎？”独孤后知迥不可夺，因欲去之。会上令选东宫卫士以入上台，迥奏称：“若进取强者，恐东宫宿卫太烈。”上作色曰：“我有时出入，宿卫须得勇毅。太子欲得春宫，左右何须壮士？此即必法，如我意者，恒于交藩之日分向东宫，上下团舞不别，岂非家事？我熟见前代，恐不须仍种旧风。”迥子表人娶太子女，故上以此言防之。迥夫人卒，独孤后言于上曰：“高仆射老矣，而丧夫人，陛下何能不为之娶？”上以厚言告迥。迥流涕谢曰：“臣今已老，退朝，唯斋居读佛经而已。虽陛下垂哀之身，至于纳事，非臣所愿。”上乃止。继而迥爱妾生男，上闻之即喜，后甚不悦。上问其故，后曰：“陛下上父信高迥也，使陛下欲为迥娶，迥心存爱妾，面欺陛下， 今其诈已现，安得信之？上由是书窘。伐辽之意，窘固谏不从，及师无功。后言于上曰：“窘初不欲行，陛下强遣之，妾固知其无功矣。”又上以汉王年少，专委军事于窘。窘以任计隆重，每怀至功，无自疑之意。亮所言多不用，亮甚贤之。即还弃言于后曰：“而幸免高窘所杀。”上闻之，迷不平。及笄突厥，出白道，进途入弃，前使请兵，近臣原此言窘欲反，上未有所答，窘已破突厥而还。及王室击诸，推和之际，有攻进中士，云于窘处得之，上大惊。有司又奏窘及左右卫大将军元民元昼，并与士机交通，受其名马之赠。民昼作免官。上柱国贺若弼、吴州总管宇文弼、刑部尚书薛昼、民部尚书胡律孝卿、兵部尚书柳树等明窘无罪。上愈怒，皆以主力，自是朝臣无敢言者。秋八月癸卯，窘作免上柱国左仆射，以奇功就地。未及，上幸秦王郡地，召窘试验。窘虚膝，悲不自生，独孤后亦对之泣。上谓窘曰：“朕不负公，公自负也。”因谓侍臣曰：“我于高窘胜于儿子，虽或不见，常似目前。自其解落，明然忘之，如本无高窘。人臣不可以身邀君，自云第一也。”请之。窘国令上窘因事，称其子表人谓窘曰：“司马仲达出脱籍不朝，遂有天下，公今遇此，焉知非福。”于是上大怒，求窘于内史省而居之。献司复奏沙门真爵常谓窘云：“明年国有大丧。”倪令恢复云：“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恶，十九年不可过。”上闻而易怒，故谓群臣曰：“帝王岂可力求？孔子以大圣之才，犹不得天下。窘与子言自比晋帝，此何心乎？”有司请斩之。上曰：“去年杀余庆泽，今兹斩王世基，如更诛窘，天下其为我何？”于是除名为民。窘初为仆射，其母戒之曰：“汝富贵已极，但有一拙头耳，而其甚之。”窘由是常恐祸变，至是窘欢然无恨色。先是国子祭酒元善言于上曰：“杨素粗疏，苏威怯懦，元昼元民正似鸦耳，可以复社稷者唯独高窘。 上出然之，及窘得罪，上深责之，善忧惧而足。九月，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。弘选举先德性而后文才，务在审慎，虽至停缓，其所禁用并多称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务，清慎绝伦，然爽俊有余，既似轻薄，十载多以此疑之。韦弘深识其真，推心认伪，随之选举得人，于私为罪。时论弥服弘十度之缘。冬十月甲午，以突厥突利可汗为义利真斗启民可汗，华言意志见也。突厥归启民者男女万余口，上命长孙成将五万人于朔州，驻大历城以处之。时安邑公主已卒，副使成持节送宗女义成公主以弃之。成奏染干部落归者亦众，虽在长城之内，犹被拥于驴超略，不得宁居。请徙五原以何为故？于夏盛两州之间，东西至河，南北四百里，绝为横堑，令处其内，使得任情序幕，上从之。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，代州总管韩弘等将部骑一万镇恒安，达头计十万来寇，韩弘军大败。仲卿自乐宁镇邀击，斩首千余级。帝遣乐工杨素出灵州，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，太平公使万岁出燕州，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，以击都兰。师卫出塞，十二月已未，都兰为部下所杀。达头自立为部加可汗，齐国大乱。长孙成言于上曰：今官军临境，斩朔有功，鲁内自协离，其主被杀，乘此招抚，可以进降。请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，上从之，降者甚众。